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虽然地球变成了一片废墟，但以前的文化正在渐渐复活。 欢迎各位来到《幸存者联盟七》巡回演出第16站。 幸存下来的明星们以传统的现场表演方式维持演艺生涯，他们努力地给人们传播正能量，而人们也喜欢看到这样的明星。 我们的地球母亲受伤了，家人们，虽然现在我们过得很艰苦，但我们不可以放弃，让我们一起携手度过这个难关吧。 不过就算地球灭亡了，我们也用不着为明星担心。 哎，辛苦了，您说的那个部分呢，我们会以活字印刷的形式登报。 我说了，我要喝82年矿泉水。 不是丑水沟里的水已经很不错了，哪有你给取走嘞？ 科学倒退了，这些明星们只能靠纸媒和广播进行演艺活动。不过就像文化发展的历史一样，代替广播明星的是电视明星。 喂，赶紧播独孤月给我看呀，反正所有大波都是独孤月啊。 吼，区区个好莱坞明星还敢跟独孤月比。 独孤月在地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欧巴， 换台，我要看月哥哥。 就连最有含金量的电影奖项也颁给了他。 第121届最佳男主角的获得者是独孤月。 我又是肥宝。 大屏幕上换到了独孤月的脸，此时的独孤月正在打呼。总部在第一时间将音频内容替换成了崔米涵的配音。 Thank you, 尼尔。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给我这个奖，同时也感谢主办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还要感谢我的经纪公司老板、经纪人、助理。而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的粉丝团唯我独孤，我永远爱你们，谢谢大家。我这究竟是在干嘛呀？ 就这样，对月球的爱变成了一种流行，人们爱的不仅仅是月球的英雄独孤月，比起变为废墟的地球，拥有更多东西的月球被人们当成了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月球上的一切都变成了人们憧憬的对象，拥有超高的人气。就连独孤月的助手金刚鼠也颇有人气了。 去总部转交袋鼠，袋鼠哥哥，我好喜欢你！你的普通话是在哪儿学的呀？你被转基因了吧？你的 DNA 超帅的，请跟我结婚吧！ 人们对独孤月的爱慕之心与日俱增，所有人都很想念他，喜欢他，爱护他，并且利用他。 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跟独孤月一起洗过桑拿呀。 独孤月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化现象所带来的，他的人气简直超乎想象，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比如衍生出了新的词语月槽，就是滚到月球去死的意思，这个词还被广泛使用，所有人都喜欢他。人们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号就是发扬独孤精神，甚至连 I love you 都演变成了 I mourn you。 而此时总部正面临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算 A1 能找到独孤月，但我们要怎么传达信息呢？又不能用声音告诉他， 而且独孤月对 A1 也是一无所知。 所以卡罗尔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地上写字，用那种独孤月能明白的最简单的方式跟他沟通，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不过他在干嘛？ 此时的屏幕上正是独孤月手部的特写，他在将一根麻绳打结，世界各地的粉丝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快离快看，哥哥在用绳子变成爱心耶。 哦，撕了给我们看嘛，哥哥太可爱了，为了我们变爱心耶。 Love you bro， 我们爱你。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肯定是最幸福的吧。随着镜头拉远，人们也看清楚了独孤月手里的东西。他将麻绳挂在自己面前，并踢开了脚下的凳子。虽然独孤月已经尝试过无数次的自杀，也早就知道上吊根本死不了，但地球上的人们却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独孤月。或许对独孤月来说，这种举动理所当然，但他是地球灭亡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对于这种绝望的模样，地球上的人感到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表现得有点自私。 啊，还愣着干嘛？快切到画面呀。 那件事之后过了几天，总部仍然没有勇气打开视频画面。与其说没有勇气，不如说是怕被所有人看到，因为他们也没有其他可以单独确认画面是否适合播出的方法。虽然有对电视画面的控制权，但目前的情况也仅仅只能打开或者关闭信号。想要确认独孤月的情况，就只能全世界的人一起看。 啊，我竟然没有想过，在地球灭亡之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唉，会不会也想一死了之呢？ 就这样，又稀里糊涂地过了几天，总部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得确定一下独孤月的情况。 好吧，打开画面。 众人屏息凝神，屏幕上终于又出现了独孤月的脸。 啊，出来了， 和独孤月面前的麻绳。 关掉关掉，快关掉，他为什么还在那样？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独孤月的行为有些诡异，因为每次为了确认他的情况打开画面，我们都能看见他站在绳结前的情形。 关掉关掉。 什么情况？那次之后画面就静止了吗？ 不是的，很明显他穿的衣服还有背景都跟之前不一样，他好像是在到处挂绳索。 面对独孤月这样的行为，人们也议论纷纷。 他为什么要这样啊？怪惊悚的，他这是疯了吧？肯定是因为一个人在月球上，所以精神失常了。 哥哥不会想不开的，哥哥求你回来吧，月神克恩斯求你保佑哥哥。 现在人们也无法理解独孤月了。 都一个月了，他一直重复这个行为，难道他疯了？ 很难说。 或许独自生存在月球的绝望感对他造成了某种影响吧。我们没有时间磨蹭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给他希望。 所以还是只有那个办法了吧。 虽然对 A1 的操控比刚开始熟悉了很多，但想让他移动到基地还是跟想象中一样困难。为了提高成功的几率，总部花了两周的时间弄醒了所有被废弃的机器人，也就是 A2 到 A25。 不过被唤醒的却不到一半，而且那一半中的一半脱离了总部计算的路径，失踪了。在这段从月球背面到南面的长长的旅途当中， A21 的寿命已尽， A9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再也无法接收信号了，只有第一个接收信号的 A1 成为了最后的希望。 上吧 A1, 就靠你了，弗罗多。 上啊，马上就能回到戒指了。 此时已经过去了68天，独孤月那些诡异的举动也越来越变本加厉了。屏幕上出现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声阶。 全部都是同样的画面吗？ 不是的，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他在74个地方挂了声阶，这还只是我们能确定的。 三个小时过去了，卫星又发来了新的照片。 啊，这是三个小时之前的卫星照片，白色的点是 A1， 它已经到达了距离基地500米的位置。 众人一片欢呼。 我们成功了，高兴的时候我们总部的工作人员就抛文件。 我们做到了， 只要等走完剩下的路程抵达基地后， A1 就会执行我们前一天下达的命令。 哎，你们看，现在基地摄像机也能看到 A1 了。 太棒了， 终于不用再计算了。 成功了，成功了。那他会执行什么命令？ 他会在地面上写字，告诉独孤月我们在地球上还活着。 写更具体一点的句子会不会好一些？ 啊，可是不敢肯定他能写出那么长的句子。 话说， 嗯， 如果这个白色的点是 A1， 距离基地差不多500米，那基地在这张地图上的哪里呢？ 这个点吧，这个点好像是基地。 正当众人谈话间， A1 已经到达了独孤月的面前。 啊， A1 开始在地上写字了。 由钛合金制成，身高180米的月球施工专用机器人 A1 对着眼前渺小的独孤月缓缓地伸出了手。独孤月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向自己靠近。 啊！这又是个什么鬼啊！啊！坑爹！你别过来，别过来！救命啊！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